等到大三，沈西在实验室已是主力成员，有自己负责的项目，偶尔到学校外接点私活干，奖金酬金也有不少。学机械的牛人强人可以同时精通机械、计算机和电子工程，沈西就是其中之一。他有一种神奇能力，就是总能说服甲方同意他的设计思路，倒没有太多憋屈事儿。下酒家也差不太多，上课、实习、经营他的社交账号。两人开始同居，下酒家做饭好吃，却做得很少。沈西做饭一般，但是喜欢折腾，拿手菜不超过五个，最爱给他的东宝准备爱心便当。寒假他们都有工作，只在春节走了一周，没能参加同学聚会，只见了见安仲、前后、叶萌萌、罗婷婷，还有上官凌霄。倒是回北京后，李颖还有另外一个女生主动联系了两个人，说要割双眼皮，再做个什么，希望沈西和夏九家帮忙，拿着他俩的照片请某个医生看看，如果方案不错就订车票过去。小情侣自然照做。在著名的整形医院挂完号，沈西和夏九家二人百无聊赖，一行行的看墙上宣传栏里整容前整容后的对比照片。沈西勾勾九家的手指，东宝，这谁最好看啊？夏九家扫了几眼， 第一排第五个，还有第二排第六个。 他指了几个，有男有女。沈西咂摸了片刻，怎么都是单眼皮啊？ 那双吧，我好像喜欢那双的，感觉比较深邃。 夏九家自己是小外双，前半段不明显，后半段才分叉。而外双倒只要不是瞎子就能看出来的沈西一脸震惊，在医院里就闹开了，跑到咨询台坐下，对着专家说，我要整容。 啊， 所谓顾问是个二十几岁的漂亮小姑娘，她对沈西端详了半天。 你还要整到哪儿去啊？难不成要整上天吗？ 啊， 我的意思是整哪儿呢？ 你看呢？小姑娘又端详了半晌。 不知道，看不出。 我要整成单眼皮。不对，那双。那双。 并不推荐这个手术啊，也没有人这样折腾过。本院呢，目前并未开展相关的项目。 见对象发神经，又犯起病了，夏九家忙伸手拉扯，把沈西往一边拽过去。 沈哥，我的哥，别作妖了。 不行，需要让你特别喜欢，你不喜欢咱就整。哎，那你家做不了的话，哪家能做呀？几秒钟后，九家终于彻底服了。 你最帅，行吗？ 沈西转头，浅棕色的玻璃似的眼睛望进对方的眼里，只把夏九家看得呼吸不大顺畅。行了，夏九家松了口气。沈西收腿起身，不要忘了刚才说的啊。 因为沈哥，我的审美已经变了。 沈西终于原谅夏九家最喜欢的竟与自己不符的错误，在他看来，最喜欢的列表上面，他每一项都得夺冠。对望片刻，沈西轻轻闭起左眼，长长的睫毛向下垂着。夏九家呆愣几秒，反应过来，轻踮起脚，在沈西左眼皮上吻了一下。沈西又张开左眼，合上右眼。夏九家又在对方右眼皮上吻了一吻。整形医院的咨询顾问看呆了，被灌了一大口狗粮。见过医生，夏九家和沈西把好几套方案传给李颖和思。两个女生比较满意，又亲自到北京面谈。 请九家和沈西到全聚德吃烤鸭。不过最后沈西提前离席，把账给结了。于是大三的寒假，小情侣没有参加聚会，对老同学的近况是通过这六七个人而得知的。到了七月暑假，夏九家跟夏永和到加州旅行。出发以前，夏九家说： 爸，沈西中考结束以后在北加州待过一阵子，六年了。他刚才说想跟着去，就地重游的。他挺喜欢 LA、硅谷等等地方的，所以可以让他也报团吗？他会交团费的。 可以，来吧。 美西旅游行程很紧，洛杉矶、圣地亚哥、拉斯维加斯、大峡谷、优胜美地、旧金山，赶场一般。夏九家再一次发现，在玩的事情上面就没有沈西不知道的。沈西在拉斯维加斯的赌场里，从21点、三张牌、各种扑克，到轮盘赌、掷骰子、老虎机，耍了个遍。夏九家还没有看明白，人家已经掏钞票了。夏九家就跟着沈西推推搡搡，沈西教他学。夏永和早就不见踪影，沈西便把着夏九家的手，下注、加码、先牌。荷官对这些人早已见怪不怪。掷骰子时，面对 Craps 的夸张桌面，夏九家不是十分会投，沈西握着他东宝的右手带着，往外轻轻一挥，撒手。瞬间被几个人用暧昧的眼神打量。美西旅行的最后一站是旧金山，返程前按照传统，夏永和带全团到 Market 街上购物，转完入住附近酒店，打算乘第二天中午的航班离开。等到全团回到房间，夏永和却突然开口： 九家、沈西，再出去转转。 好啊。 夏九家便放下书本，他们沿着 Market 街步行，这是旧金山市最为著名的街。夏永和一边走一边对着两个孩子讲述历史，他声音低沉，在夏天里尤其好听。一路来到 Market 街与 Castro 街的交汇，夏永和指了指许多窗户外面悬挂着的彩虹旗： 这条街 Castro Street 非常有名。哎，知道那是什么旗吗？ 夏九家抬眼看在夕阳余晖当中飘扬着的彩色旗，回答： 彩虹旗。 对。 夏永和继续当着导游： 旧金山呀，一直在思想上的前沿，比如50年代这里诞生了嬉皮士，就是你们说的 hip， 还有首歌就叫 San Francisco， 现在也是创业圣地，几十里外就有硅谷。哦对了，旧金山不分学区，统一抽签，哼，够可以吧。 末了他转回彩虹旗： 这条街呢就是同性恋街了， LGBT 在这聚集，挂旗子的应该都是。据说旧金山是同性恋的比例是15%，因为有很多人特意搬来 啊。 1969年纽约十强骚乱 我读到过，因为黑手党的贿赂，一般来说警察不在周末人多时搞抓捕，那天却是一个例外。据说动了变装皇后，引起冲突，情况失控了，场面也很混乱，足有好几十人被捕或者受伤。 对，从那天同性恋者开始反抗，十枪骚乱一周年时首次举行骄傲游行，而彩虹旗呢，就是1978年旧金山的骄傲游行上出现的，出自旧金山艺术家之手，灵感可能源自朱迪·加兰的 Over the Rainbow， 现在也有骄傲游行，已经变得很热闹了。 哦， 两个男人结婚，两个女人结婚这事儿，之前一个一个州的通过，2015年开始美国全境合法了，虽然现在中国还不合法，可是会越来越好的。 我知道。 九家、沈西。 夏永和的语调还与方才一样，竭尽全力让自己像一个导游朋友，而不是长辈家长。 说到这儿，你们两个还没有话要讲吗？ 夏九家被说得一愣，呼吸变得缓慢深重。 他转过头去看着父亲，却发现父亲并未望向自己，于是又转了回去，看着大陡坡下一望无际的温柔的海面以及海鸥，张了张嘴，最后鼓起一些勇气，勾住沈西的手，重新瞧向父亲。 爸，我和沈西高二那年就交往了，四年半了。 嗯，行，好的，我知道了。 爸，你们 一起这么久了，以后也都好好的吧。 不是，爸，您哪时候猜到的呀？ 哎呀，上大学后连续三年，你都大年三十在自己家里边过，大年初一到沈西家里边过，第一次还没有感觉，第二次就觉得奇怪，到今年比较确定了，你们至少处在一起两年多了，而且明显沈西父母已经认同这事儿，那么我也不能一直都不知道，一直没有表示，那不好啊，太不像话。 爸， 其实对于 LGBT 这种事情，我并不是当导游之后才看到的。我上学时，同桌女生非常喜欢前桌男生，我们三个人是好朋友。有一天，前桌男生突然叫住我说，他跟他告白了，但他是个 gay。 他哭了三天，请我下学之后好好安慰安慰。那个年代不得了的，还被当成一种病呢。哎呦，他可真是够坦荡荡的。前桌说，女生应该特别委屈，竟然喜欢他这种人。哎呀，我也觉得该哭该委屈就去劝，谁知对方却说他不委屈，只是觉得他一定在承受痛苦，而他却没有任何办法。啊，刚想起来前桌好像也在美国，下次试试联系看看。 嗯，要能重新联系上那就太好了。 散步回去，整个气氛都改变了，他们去了夏永和认识的一个华人开的土味酒吧，大堂里有 KTV， 沈西高兴，一杯接着一杯，有点醉，硬拉扯着他的动宝，当着众人唱 KTV， 一口气点了十首情歌，都是老歌。因为土味酒吧只有各种老歌，夏酒家脸红到耳根，坐在凳上背对大家轻哼。沈西唱歌好听，每首过去都有土味酒吧里的土味听众鼓掌叫好。沈西还总回头笑笑，最后是夏酒家实在无法忍受，和夏永和扯着沈西离开。因为沈西喝高了，夏永和与沈西换房，让儿子照顾着。然而也不知道发生什么，照顾着照顾着便被沈西摸上床来，一夜未眠。